追月的彩云游，也知道我的心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你，天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？月亮下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月。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，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陶喆的一首《就是爱你》，也记住这首歌，祝大家今晚有个好心情，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。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世界流逝。 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给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真的愿意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，在一起时间继续的事，请记得我有多么的爱你， 北京时间